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义，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廖仲恺咧就喺呢一个广州惠州会馆中央党部嘅门口咧遇刺身死，呢个系即系1925年嘅8月20号。嗱呢件即系刺廖案发生之后咧，成个国民党就进入一个陷入一个危而震撼嘅境地。所以危而震撼咧，就是、内部有好多即系疑虑啦，系咪？究竟系咩人做嘅咧？背后有啲咩动机咧？系咪？啊，咁于是国民党嘅领导层咧，亦都要即系好严肃去处理呢一件事啦，同埋要调查啦，系嘛？要缉留、缉捕嗰啲即系幕后主使者嘅归案啦，系咪？澄清呢个疑虑啦，系嘛？所以對國民黨嚟講咧，即係呢個廖仲恺被刺咧，係一件相當即係重大嘅事件，亦都係國民黨喺第一次國共合作啊，出現一個重大嘅一個政治危機啊。嗱，呢個刺殺廖仲恺個兇手陳順就當場就俾人捉到啦，跟住就跟住又死埋添啦，即係當時就被殺啦，係嘛？咁陳順以前講過咧，就話廖仲恺係共產黨，所以打死他啊！即係之前其實好多人對廖仲恺咧都係有憂疑啊，有疑慮嘅對佢啊。咁亦都好多國民黨裏邊咧，即係亦都好多仇恨廖仲恺嘅人係嘛？咁亦都認為廖仲恺係為共產黨而死嘅。咁但係嗱，去追即係我哋去研究或者分析啊，根據一啲即係歷史嘅資料去分析呢一個案件嘅複雜背景之前咧，咁就不妨睇下呢個廖仲恺本身佢個思想嘅本質，同埋佢對蘇俄同埋共產黨嘅態度係點樣先。即係呢個係可以根據好多歷史的事實看得到的。那他為什麼會被殺呢？那我們先要了解一下廖仲恺那個思想的本質，以及他對俄共和中共那個態度，那為什麼會有些人會仇恨他，而去到最後就會殺死他。這個是可以看回廖仲恺本人的思想。他本身就是一個華僑出身的，那也都早年接受呢個西方教育嘅，即係咁喺27岁嘅時候就參加呢個同盟會啊，即係孫中山領導嘅革命團體同盟會啊，咁啊成為呢個孫中山嘅信徒啊。咁佢即係同革命黨嘅關係當然好密切啦。就算佢喺參加同盟會之前，佢都喺滿清即係政府嘅呢、這個軍事系統裏面咧，即係都做一個小官嚇。喺民國3年咧嚇，就呢個孫中山就創中華革命黨喺日本嗱，即係中國國民黨嘅前身，係同盟會興中會嗰陣時革命未成功，就同盟會興中會嗰個革命團體啦，係咪？革命成功之後，就孫中山咧即係就改組啦，將呢啲革命團體改組成為呢個中華革命黨啊。咁啊喺日本嘅呢個係，咁後來又改組成為國民黨，再後就改組成為中國國民黨。咁啊即係個名稱有幾次唔同。咁喺呢個民國3年1905年嘅時候咧， 呢、這個廖仲海就即係唔係呢個廖仲海就負責呢個中華革命黨嘅財務嘅嚇。咁、啊、呢個就係第一次即係正正式式去參與呢個所謂中央黨務啊。咁佢如果論思想嗰個淵源咧，佢都係以呢個復英三民主義啊，即係孫中山嘅三民主義啦嚇。咁就對呢個民主理政治理論亦都有相當深刻嘅研究，對孫中山先生嗰個民權主義思想體系嘅完成咧，佢都係有貢獻嘅，係嘛？咁佢曾經將呢一個Wilcox 啊，即係呢個叫威爾確斯啊，有一個全民政治 Government by All the People 一本咁嘅書，咁譯成中文。就提倡呢個全民政治，咁大家都知道孫中山嘅民權主義裏邊咧講嘅係直接民主，就唔係而家我哋喺度好努力爭取嘅嗰個民主政治、代議政治嗰個係間接民主。孫中山成個即係民權主義嗰個精神，其實就係講直接民主。直接民主而家喺西方社會裏邊所出現嘅具體嘅即係制度，就係嗰個公民投票啊，公投係嘛？咁由於呢個即係廖仲海對民主政治嗰個研究相當深刻，亦都將呢個即係Wilcox 嗰個全民政治啊叫 Government by all the people 就譯做中文。咁當時佢嘅同志戴季陶咧就話：廖仲海係喺中國鼓吹全民政治嘅第一人。咁喺民國七八年之後咧，廖仲海又熱心於呢個土地分配，係嘛？咁佢就即係佢嘅經濟學觀點咧，亦都係喺孫中山嗰個所謂民生主義嘅原理之上，係嘛？佢曾經講過，佢話唔懂得經濟學就冇辦法徹底了解三民主義，係嘛？亦都冇其他方法可以解釋三民主義，係嘛？咁佢就以經濟學嘅觀點嚟解釋三民主義啊！咁呢個咧都係比較特別嘅地方。嗱，蘇俄咧即係改咗，即係改咗用呢個所謂新經濟政策之後咧，咁我哋之前喺呢一輯嘅頭嗰幾集都有提到嘅，馬林啊、岳飛啊咁樣，都曾經向呢個孫中山鼓吹俄國嗰個新經濟政策嘅成就，係嘛？咁但係因為廖仲海有呢一個所謂三民主義嘅嗰個經濟理論嘅基礎咧，咁佢對於即係呢個所謂蘇俄自吹自擂嘅呢個所謂新經濟政策咧，佢又唔會俾佢所即係所誘惑，唔係呢個就係佢對三民主義特別民生主義嘅了解非常之深入啊！嗱，講到呢度咧，其實有一樣嘢就係、是。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呢個孫中山講過嘅，係咪？咁但係嗰個共產主義，即係喺民生政策裏邊一啲具體嘅一啲主張咧，其實同民生主義咧都係有啲差別嘅。啊，咁呢個就係廖仲海其實喺呢方面研究都好多嘅。啊，咁到咗民國十二年嘅三月咧，咁呢、這個廖仲海翻咗中國之後咧。咁佢就好熱心去推動呢個聯俄融共政策啊！咁喺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之後咧，咁呢個廖仲海就以呢個常務委員兼工人部長嘅身份咧主持呢個中央黨務，咁啊對呢個農工運動啊非常之熱心啊！咁因為咁咧，因為佢即係負責農工運動，即係農工嘅即係。事務啦，係咪對農民同埋工人運動啊非常之熱心，於是同共產黨就會比較接近，係咪？所以佢喺呢個融共之後咧，佢係任用呢個共產黨啊，即係特別係呢個馮谷波啊、彭湃啊，即係彭湃就係我哋即係海陸豐人啦、海豐人啦，呢個其實就係中國共產黨嘅第一個搞農民武裝革命嘅，喺呢個海陸豐啊。海陆丰起义啊，共产党叫啊，其实就海陆丰暴动啊。咁佢就任用呢、這、一个共产党嘅冯谷波、彭湃就做工农两部嘅秘书，系嘛？ 咁呢個以前講呢個即係容共之後，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跟住亦都分居要職。其實工農兩部咧都係共產黨控制嘅，咁兩個秘書都係共產黨嚟嘅，一個係馮谷波，一個彭湃，都係因為廖仲恺關係。嗱，講到呢一筆嘅意思就係話，點解國民黨裏面嗰啲反共嘅黨員會對廖仲恺唔諒解，甚至乎有憂慮，甚至有人認為廖仲恺其實係共產黨嚟嘅。喺呢個民國十三年嘅六月十二日，就廖仲恺做呢個廣東省省長啊。咁當時就已經喺社會上咧就出現好多謠言，就話呢一個政府可能會實行共產啊，因為汪兆因為廖仲恺做呢個廣東省省長，咁啊廣東省政府就分分鐘會實行共產主義啦，咁樣咁啊散佈好多呢啲謠言。咁當時廖仲恺就以廣東省省長嘅名義咧，就出咗一個通告嚟辟謠啊。呢、這個通告嘅內容咧，大家可以睇下熒光幕啊，好有意思嘅啊。近日有人散播谣言，为政府将实行共产、查共产主义，虽以俄国革命成功之后尚不能实行，以新经济政策为旧时要剂，可知谋国之道，端在按切事宜对症发药，放中国现处产业落后之境遇，方当为国民谋发达十业之不下。而欲主张共产，此其人非愚即狂。本省长为国民党人，非共产党党人，对于国民党之宗旨主义二十年来未有之改，服毒大元帅守住建国方略与实业计划条列之长，依实业之性质分为国家经营与个人经营两种，对于个人企业由国家奖励兼以法律保护之，且近数月来由中央執行委员会公布与机关报之言论及中央執行委员会之演讲，张张在人耳目，无可疑者，故不察是非而贸然附和此种传说者，实为不智，直以为构谋造谣之用，以其摇惑人心者，实为不仁，为此特行报告各界人等一体知识，对于此等谣言切勿轻信，如有造谣生事者，定行严惩不贷。嗱，呢一个咁嘅通告咧，非常之精彩嘅，表达咗佢个立场。因为佢一做广东省省长，咁啲人就喺度散播谣言，就话喂，廖仲恺系左派嚟嘅，廖仲恺系共产党潜伏喺国民党入边嘅，廖仲恺做呢个广东省省长咧，咁啊广东省政府咧就会实行共产啦。于是佢出咗咁嘅通告。嗱，呢个通告里边其中最重要嘅部分系讲咩咧？就系话咧，就算你俄国革命成功之后，佢都冇办法即刻实行共产主义，佢都要搞呢个新经济政策，系咪？就系因为呢个新经济政策令到孙中山觉得，喂，共产党即系俄国共产党啊，苏共同佢。是大家有共同语言的，大佬是不是有些地方有共识的嘛，新经济政策就略近于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是不是这样来的，是不是？但是共产主义是不适用于中国的，他亦都讲了嘛，岳飞和孙文那个即共同的宣言讲得很清楚的，是不是？所以廖仲恺的讲法就是说，喂，他都是要因时而制宜的嘛，你共产党好了，即系夺取咗政权之后啦，系嘛？咁佢都冇即刻实行共产主义，佢都要搞新经济政策，系嘛？咁你谋国之道就一定要切合时宜，对症下药，系嘛？仲有一点最重要嘅就系，如果中国系处于一个产业落后嘅阶段，喂，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嘅讲法，就系要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嘅时候先有用噶嘛，系咪？咁你中国都唔系，系嘛？最紧要系搞实业，系唔适宜搞共产。啊，佢意思就系咁样。休息一阵。